曲线，放慢爱的祝愿，爱的北国和江南，面对冰刀雪前风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画面。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，人言过人间，雪前风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画面。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，人言过人间，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前，紧握住日月旋转，人言过人间，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

哎呦，

声病妈妈，病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病妈妈。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